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今日乐活玩家咧，一开始嘅时候啊，先同大家讲下一啲电竞圈入面嘅新闻先啦。咁其实呢一单嘢咧，我就即系上个礼拜嘅时间都已经有留意到噶啦。咁但系我都仲系唔系好清楚究竟发生咩事，所以就冇特别提到。 系 咁啊，今个星期咧，好似多翻啲嘅小道消息，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话说咧，嗱，大家都知道而家喺台湾咧有一只嘅手游就非常之受欢迎，叫做《传说对决》啦。咁啊，甚至乎又搞职业联赛啊，又成咁样样。咁啊，更加之前咧，咁佢哋就搞咗个叫 AIC 国际赛，咁啊呢个国际赛都几大规模下噶，因为咧即系除咗嗰个赛程都几长之外啦，甚至乎即系搵嚟嘅参赛队伍亦都系相当之多，咁当中有欧洲队伍啊，有好多其他东南亚嘅队伍啊，即系咩越南啊、泰国嗰啲啊，所以咧即系参赛嘅国家都为数不少，咁而。最后尾咧胜出嘅队伍咧就系、是、由台湾嘅 J Team 咧就系、是、攞到嘅。咁啊，通常嚟讲咧，即系尤其是你讲紧系即系搞运动都知噶啦。即系我同阿生都讲过噶啦，就系、是、例如话你系参加一啲啊国际性嘅赛事咧，大家唔好以为攞冠亚季咧，即系哇个名次争一个咧，咁都唔系争好远啫。即系攞唔到冠军攞亚军都几好啊。咁但系咧，大家都知道现实就好现实嘅。就係話你如果唔係冠軍，冠軍以外嘅，即係可能運動員又好啊，或者係參賽者又好啊，其實嘅價值咧可以係即係低唔少嘅。即係你攞到冠軍嘅話咧，可能你即係海船翻翻去自己嘅祖國嘅時候，真係叫做名成利就噶嘛。 其實同一般真正嘅運動員冇乜大分別 嘅， 即係都係海船而歸，然後受盡即係大家嘅讚賞咁。 係啊，咁除咗讚賞之外，咁你接踵而嚟嘅就梗係多好多即係錢啦、啊，因为可能有唔少嘅广告商啊，或者唔同嘅即系单位啊，可能想揾你做代言啊、合作啊，咁你就可能开始嘅荷包就可以涨起嚟啦。咁亦都由嗰阵时候开始咧，一个运动员或者可能一个即系你无论系玩乜嘢嘅参赛选手都好啦。咁咧，你系由嗰阵时候开始先至会稍微揾到下钱嘅。如果唔系，本身你吓、啊、见到唔少运动员啊，都可能几坎坷下噶嘛。 系、哦、当然，又或者你本身加入咗嗰队队伍系即系好多人已经注目嘅，好多高手嘅。咁啊，成日都会有唔同嘅曝光机会咧，咁又唔同另外一个玩法啦。 冇错，嗱，咁呢一个嘅 J Team 咧，咁即系成为咗呢一个都可以话世界冠军啦吓。咁翻到台湾之后咧，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哋隶属于呢一个嘅即系 J Team 嘅战队啊，即系由周杰伦咧就系、是、投资嘅，咁咧就宣布解散。咁咧甚至乎咧，佢哋 J Team 啊成队嘅战队成员咧，咗一声咧就转咗过去余文乐旗下嘅 Mad Team 嗰度。咁呢一件事就真係好吊鬼啦，因为照计喂你啱啱攞完一个所谓世界冠军啊，应该就係嗰个时间係正值呢一个战队嘅高峰期啊，忽然之间係成队唔要喎、啊、究竟发生咩事呢？咁我当时呢都好好奇，哇点解会咁样呢？咁啦之后呢 J Team 呢佢就发咗一个嘅即係声明书啦，咁就叫做解说一下，佢就话啊，因为呢近日发生咗一啲重要事件，就暴露出啊 GCS 联盟规章不健全同埋偏袒嘅作为，几经考虑之后呢，咁佢哋呢就宣布下无限期退出呢个 GCS 联盟。咁呢一个呢佢哋话 GCS 职业联赛呢喺台湾仲有一个好年轻嘅电竞赛事啊，咁虽然理解呢就係、是、官方呢係探索健全呢个赛事嘅体制，咁但面对呢所有曾经为 传说咧努力嘅一啲选手啊、后勤团队啊或者合作伙伴咧，甚至乎背后无条件支持嘅粉丝咧，佢话佢哋唔应该亦都唔能够接受官方咧喺有任何唔公平啊、偏袒或者任意修改联盟规章嘅作为。嗱，咁呢一个声明入边咧就冇讲到究竟点样不公法啊，点样样唔健全法嘅。 系，即系总之佢就对于呢个比赛嘅一啲不满啦，我谂 冇错， 即系特别系可能系啲大会嘅一啲规矩，即系同佢哋谂嘅嘢唔同咧。 系啦， 通常都系呢一啲嘅。 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知道啦。咁但系头先有讲过就系话，咦喺呢一个嘅即系坊间啊、网上面啊，或者可能佢哋传说圈内面咧，因为你知，毕竟嗰个圈入边有好多嘢咧，其实虽然就面上面冇浮出嚟嘅，咁但系小道入面咧，可能一啲相关人士咧就自己透露嘅。 系， 咁就即系讲到咧，可能系一啲同挖角事件有关嘅即系事情。就導致呢個局面出現啦，因為即係聽嗰啲小道消息講啦，就係話原來咧 J Team 嘅成員咧，打從喺之前咧開始佢哋入面嘅戰隊某一啲嘅隊員咧個別冒起之後咧，咁就有唔同嘅其他戰隊咧就 approach 過啊，咁啊即係私底下又約食飯，又約唱歌啊，又玩遊戲啊咁樣樣，咁就打成一片。咁所以咧呢一個挖角嘅狀況咧，可能之前已經係開始浮浮地噶啦。 係， 咁亦都有可能因為 J Team 佢控制唔到，咁所以咧就导致到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叫做亦都好似留唔住自己成员嘅状况出现嘅情况之下咧，咁就索性不如退出呢一个嘅联盟。嗱，有小道消息系咁样样讲啊吓。 系，咁但系会唔会又因为嗱？周杰伦本身就同好多artist 嘅朋友都系熟噶嘛，即系都系朋友嚟噶嘛，佢哋成日都即系见到佢哋一齐，有时约埋打机咁样嘅。会唔会其实呢一班嘅艺人啊吓，背后因为我知道嚟紧五月天都会加入某啲嘅战队嘅有啲成员吓，会唔会佢哋其实已经自己准备成立一个所谓艺人嘅游戏嘅啲比赛都唔定啊吓？因为通常咧，譬如我讲其他运动先算啦，如果当一啲嘅球队或者当某几队嘅球队，例如可能啲足球。球上大啲嘅球会，佢哋真系有讲过嘅，就话如果我哋觉得你个游戏规则唔中意、唔啱玩嘅话咧，不如我哋自己几个即系劲嘅队伍，自己 set up 一个新嘅一个比赛，自己去搞、自己去玩，咁啊制定一啲咧方便自己嘅策略啊，会唔会佢哋背后有咁嘅谂法咧？因为如果佢哋咁样谂嘅话咧，可能佢哋揾到嘅钱就始终都要揾钱噶，又或者得到嘅注目可能会更加多都唔定。 我又觉得呢一个机会未必大，嗱，唔系冇可能啊，但系未。必话真系好大，点解咧？因为即系毕竟从我而家观察嚟讲，尤其是讲紧系传说对决呢一个嘅 MOBA 游戏啦。虽然有唔少嘅 artist 咧就系投资，咁啊头先有阿生提过嘅就系、即系五月天嘅怪兽，咁亦都即系加入咗呢个咩 TXO 嘅战队啊，新成立嘅战队，转头可以讲下呢一个又好吊诡嘅事件嚟嘅。咁另外有周杰伦啦，有阿 JJ 啦吓，咁余文乐啦，咁其实佢哋即系相继都有即系投资喺一啲战队上面。咁我见到嘅就佢哋可能本身即係都有玩开呢一类嘅游戏，咁所以就觉得啊，不如都搞到战队参加下啦咁。但係你话佢哋系咪想直头自己成立一个即係游戏圈啊，或者一个另外一个联赛啊，自己围围围搞呢？我觉得成数不大，因为毕竟即係你见唔到佢哋有好大嘅 involvement 啊，即係除咗佢哋系投资者之外，你话实际上面佢哋真係喺入面 involve 几多呢？我相信就唔算话好多，真係打你战队嘅都系交返俾佢哋嘅教练同埋经理人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嗱，即系头先我讲过就系话嗱 ，J Team 咧就可能啫，小道消息传啫，就系话啊，系咪因为挖角事件，咁所以导致到咧就系嗰啲成员俾人哋可能啊就系挖走，咁自己就即系有意咧就系想要退出呢个联盟，因为见到咧喺呢个挖角嘅层面上面咧，联盟都好似冇话特别做啲乜嘢去规管啊，咁而另一边厢咧亦都有小道消息就传出啦，咁就系话咧呢一啲。J Team 嘅職隊成員啊，咁其实都可能咧，即系一路以嚟咧，都觉得自己被代薄啊。尤其是喺联赛入边咧，打出嘅成绩咁亮丽啦吓。咁但系见到咧，即系公司咧都对自己可能嗰个嘅待遇咧，依然即系冇相比起啊其他嘅电竞项目啊，你知啊，因为你打到唔错嘅成绩，照计无论系你嘅薪酬啊、待遇各方面， 应该 都会提升噶嘛。咁但系见到好似都唔系太优厚，咁所以咧战队入面嘅成员咧，都可能早早就已经系萌生咗一个嘅去意。 噶啦咁。咁嗱，但係即係無論件事係點樣都令到我即係突然間你意識到就係話，你而家原來搞一個電競聯賽嘅話，即係你除咗係嗰個嘅賽程啊、比賽嗰個嘅即係進度啊，又或者係比賽嗰個嘅周期啊，各方面你要係管理得好之外咧，甚至乎咧你係原來要了解埋咧，即係其他戰隊與戰隊之間嗰個嘅公平競爭嘅規例。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好似而家你睇啦，某一啲嘅隊伍咧，哇，見到係你栽培咗某幾個唔錯嘅選手，我就即係一掉嚿錢落去咧，囊括曬佢哋，變咗好似明星隊一般啊。咁會唔會就因為咁樣樣就造就出一個叫做嚇電競圈入邊，尤其是某一款遊戲咧，佢哋嗰個不公平嘅現況出現咧？因為有一啲可能冇咁大投資嘅戰隊，咁咧每一次佢哋當佢哋栽培到一啲嘅選手出嚟之後咧，就俾一啲有好豐厚嘅資金嘅戰隊，佢哋就咁囊括咗，咁令到自己又要重新再經營過，又要再揾一啲嘅新成員，再慢慢栽培，咁喺一個叫做唔公平嘅環境嘅情況之下，即係經營咧咁，咁即係頭先我講過啦，除咗呢一個嘅即係 J Team 之外啦，另外我頭先有提過 J J 啦，咁佢都搞咗隊 S M G 嘅，咁又係好興啊嚇，成隊嘅戰隊嘅成員咧，嗱亦都啱啱冇耐之前公布嘅就係退出 S M G， 咁當然 S M G 咧亦都係有發表一個嘅聲明出嚟嘅，亦都係有話到又係話即係傾唔埋啊，原因就要拉翻啊，即係之前嗰啲成員咧，前經理人咧落水啊，又話咩經營不周啊，種種啊，咁S M G 咧極力挽留啊，好願意希望可以同嗰啲嘅即係戰隊成員咧，就係希望達成一個共識去合作啊，咁但係好可惜大家就即係傾唔埋咁樣，咁啊，所以咧 S M G 整隊嘅戰隊咧，咁咧就係轉咗過去咧，就係由即係五月天怪獸啊，啱啱有份加盟嘅呢一隊 T X O 嗰度咧，就係重新就開始出發啦，咁嗱，真係你會見到嗱，相比起如果其他體育項目嘅話，你話有足球啊、籃球啊，你好少見成隊走噶嘛， 係梗係啦，因為通常係一兩個可能即係有價有市嘅球員咁先至會即係喺球會與球會之間去做個轉會，咁同埋當中係即係好正路嘅，即係就算個球員唔開心都好，咁咪同球會講咯，咁另外一間有意思咪買咯，就係、是、咁樣 嘅 啫嘛。 係咁可能喺即係一個聯賽入邊，照計就喺呢一啲嘅球員買嘅過程， 都係咁嘅啫。 係啦，都係，但係都起碼可能有若干程度嘅監管或者係透明度啦。咁但係你相比之下，可能喺呢一方面啊，而家即係作為一個嘅即係電競遊戲啊，講緊特別係傳說對決啊，咁就似乎仲係未夠完整性，同埋我公開嘅透明度仲係未夠高。咁啊，所以嗱，即係又發生呢一啲嘅事件啦。呢一樣嘢即係始終都唔係一個好嘅事情嚟嘅，因為畢竟啊嚇，即係我哋頭先有講過，就係嗰個嘅實力能唔能夠均衡咧？有時候你即係作為一個嘅選手買賣，都係想提高個別戰隊嘅戰力噶嘛，咁都要保持平衡噶嘛。你睇 NBA 就係想盡量維持呢一個咁嘅狀況噶啦。係。咁啊，所以呢一個咧就喺度先同大家即係披露住咁多先啦。關於究竟呢一件事件之後嘅發展如何咧，有機會再同大家慢慢就跟進啦。咁啊，最後翻嚟咧，我哋繼續。好啊，咁啊讲到咧，今个月份如果真系要期待嘅一个新款游戏啊，好得意啊，用新款游戏嚟形容，但系其实佢系一个重制版嚟嘅， 系 就系呢一个嘅《生化危机二》啊 remake 版本啊吓，咁有人叫做 Biohazard， 有人叫佢 Resident Evil 啦吓，咁无论你点样叫都好咧，咁都系好多吓，即系中意玩丧尸游戏嘅粉丝咧，相当之期待嘅一款作品啊， 同埋不嬲都话 Biohazard 二系即系最好嘅一集嚟嘅咁样，咁所以今次都我谂佢特登揀嚟做呢一集去做一个重制咁样啦， 冇错。咁啊，啱啱咧就即系释出咗一个嘅 demo 版本啦。我觉得今次嘅 demo 咧都几有趣啊。嗱，先讲佢嘅设定系咩咧？佢咧就系、是、即系不限卡关嘅形式咧，就系、是、俾你去体验。咁但系咧佢就限时30分钟。嗱，因为咧以往大家如果有玩过 demo 咧都知道噶啦，佢咧就系、是、可能开放咧一小段嘅即系 demo 一两关剧情， 系啦嗰啲剧情啊或者嘅进度流程啊，就系、是、俾你去体验嗰款 風嘅遊戲嘅。咁今次呢一個咧就唔係啦，佢咧就係用一個時間做一個準則，即係嗱，你如果你要喺30分鐘入邊你要 speed run 嘅，即係有啲玩家唔要求打啲咩怪啊，純粹係諗住好快咁樣即係 run through 一次嘅遊戲嘅話咧，你跑到幾遠咪幾遠咯。嗱，30分鐘俾你任跑。咁另外有30分鐘或者你可以想慢慢喺度享受即係遊戲入邊咧個獵寶嘅過程啊，打喪屍嘅話亦都可以。咁不过就系呢一个咧，就系一个一次性嘅30分钟，即系话咧你玩完之后咧就冇噶啦。 系 咁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嘅设定嚟嘅。 即系再讲多少少就系，其实佢系叫 one shot 啊，即系一次过咁样。咁30分钟咧就当中你死几多次都得嘅。 系 即系你中几多次枪，同埋俾几多次咬，俾人咬咁都总之30分钟里边你任玩。咁但系当然佢啲章节都系有限度嘅，因为正常你单机你以前玩包卡萨而你都。都起码要个零钟， 系快极都要， 最快乜嘢都唔搞啦，都个零钟啦。咁所以30分钟都预咗你，根本系冇可能完成晒噶。咁所以根本上佢某程度上咧，嗰个都系限制咗个章节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你真系咁劲嘅，30分钟里边唔死啦，好顺畅咁过到几关都 应该打唔到机。 冇错，都系去到某啲状况咧，都系会停咗落嚟嘅。咁但系我谂呢个 demo 咧，都几有种几特别嘅刺激感嘅，因为以往就系、是、总之你开咗喺度，你随时攞嚟玩都得啊嘛。咁但係今次唔係，總之你一開咗隻遊戲呢倒数个钟就倒数，三十分钟里边你就中意点玩都得，不过系呢三十分钟嘅啫。咁所以呢、這个嗰、那个吸引度咧，其实同只 game 几配合嘅，因为某程度上只 game 都系被追赶噶嘛，成只咁所以嗰、那个时间嘅倒数咧，其实都几配合翻今次呢个重制版嘅经典游戏啊。 喂，但系坦白讲，其实我对呢一只游戏咧，即系暂时嘅感觉都系又爱又恨啊。 系点解咧？ 爱，因为其实佢各方面咧都可以为大幅度嘅提升啦。 即系所有嘢基本上一样，不过全部靓过晒以前。 是啊，但是恨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我自己有些胆怯去玩这一款游戏。 怎么老了是 吧，是不是真的不是讲少、啊、即是因为我都接触过呢，我是觉得呢是真的会惊、啊。 你日光日白玩得不得， 如果你说日光日白玩又没有说不得的但是令到即是个游戏那个趣味性的大打折扣、 哦、当然啦。 坦白讲我觉得今次呢，因为我之前都提过的，就是它的 graphic 呢是真的几何级数咁样提升，同埋那个气氛营造本身，其实如果大家有玩过第二集的生化危机已经很恐怖下的了。那今次呢，即是我就是初初体验呢，我觉得它那些怪，如果你相比起之前那几集啊，即是好像例如说第六第五第四集咁样呢，我觉得係难杀好多。 係咩？ 係呀，即係当你用枪去瞄佢嘅时候呢，就算你瞄头都好啦，可能个难度嘅关系呀，但总之呢你射佢嘅时候呢，中头啊爆头都好，都唔係易死嘅。更何况呢就係、是、呢，因为可能你有好多嘅时间都喺呢个室内嘅环境嘅进行呀，咁嗰个即係氣氛嘅營造嘅壓迫感呢，係令到真係有少少唞不過氣嚟。即係如果你話相比之前嘅呢，佢就比較近返啱啱對上一集嘅 Biohazard， 即係嗰個氣氛營造。咁但係上一集大家知道呢，就完全同阿 Chris 啊，同呢一個嘅Leon 呢就完全冇關係嘅。咁今次呢用返呢個 Leon 嚟做主角啊，一嚟就大家有返一個嘅親切感啦。咁再加上嘅就係、是、即係嗰個氣氛呢重回返啊，即係 Biohazard 嗰個嘅恐怖狀況呢。咁實在係即系我谂，如果胆小啲嘅玩家嚟讲嘅话，都真系要个心理准备去玩呢一款嘅游戏咯。 系咁，但系如果你系男朋友准备同女朋友玩嘅话咧，呢一只就可以令你嘅关系更加亲密啦，应该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好，嘉伦， 嗯， 做得我哋即系呢一行都知道，我哋好需要创意啊。咁啊，其实真系喺游戏嘅世界里边咧，嗰个创意都好紧要嘅。 系， 即系正如我成日话咧 ，TVB 嗰啲剧咧，到底有啲乜嘢职业系未拍过咧？其实喺个游戏嗰方面咧，有好多嘢咧都系越嚟越，咦？你估唔到呢样嘢都可以成为一个游戏嘅主角噶、哦？咁样，话说最近咧呢一个咧有一个叫做《Bomb Simulator》嘅一个游戏啊，简单嚟讲叫做模拟黑盖，即系做一个黑衣啊。 咁原来呢佢喺上年十月已经公布话会嚟緊上架㗎啦。咁不过一路推迟啦，咁最近呢就会话讲到今年即係两个月后啦，三月呢就会上架㗎啦。咁即係听到头先嗰个游戏名都知啦，你系模拟咗个黑盖嘅。咁而且个画面呢系用一个即係第一身嘅角度呢就去模拟下你坐喺个街度，咁望到周围嘅途人对你嘅呢啲一啲嘅反应。咁当然里面嘅游戏就系玩你点样同周围嘅环境啊、人啊、唔同嘅事物去互动啦，咁样。 系即系其实近年都好兴，亦都好多嘅玩家咧，就系追求一种嘅游戏玩法叫做 open world 啊，即系开放世界。咁作为所谓一个开放世界嘅意思系咩咧？就系话你可以咧，就系未必有一条所谓嘅主线嘅故事咁样去进行，你可以随意咧喺呢一个世界入边咧做咩都得嘅，即系可能咧就系叫做享受住一个虚拟世界嘅生活啦吓，过住另一个身份啦。咁而真系讲真，你话喺一个开放世界入边有咩角色嘅真系彻彻底底可以自由自在咧？我真系发现咧，某一个职业咧系及得上乞衣呢一个咁样样嘅身份角色嘅系。 系因为咧，你譬如你上网睇即系佢呢个游戏嘅一啲预告片咁啦，咁有啲系直头游戏画面预告片嘅，咁有一段几好笑嘅。咁话说讲你，因为你一个乞丐啦，咁你所以自然你就会出现喺一啲可能比较污糟嘅地方去垃圾站抄下嘢咁样啦。咁其中咧，你有同啲垃圾区有啲互动系做咩咧？首先咧，你会执咗啲人哋饮剩半支嘅啤酒攞嚟饮啦。咁然后咧，好无聊嘅咧，呕翻出嚟啦。咁然后咧，你可以攞个啤酒樽去飞附近一啲对你唔好嘅人啦。咁同埋咧，你因为咧你系即系可以拾荒噶嘛，执垃圾噶嘛。咁所以咧，你又可以咧利用咧一架嗰啲超市嗰啲手推车咧，咁啊走去载住啲垃圾。咁啲垃圾又有用噶、哦。咁有咩用咧？譬如如果你执到啲纸皮啊、啲纸杯咧，就可以 set up 你嗰个嘅摊档啊，即系你坐喺度行乞噶嘛。咁你就可以攞嗰个嘅纸皮去写一啲嘢，咁啊写你系一个乞丐，希望你捐啲钱俾我啦，咁样咁同埋咧，嗰啲纸杯正正就系攞嚟代钱噶啦，咁所以咧，你见到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互动，甚至乎咧，你可以去一啲当铺啊，又或者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同啲途人有唔同嘅互动啊，养白鸽啊等等咧，都系咧喺呢个游戏里边咧可以玩到嘅。 其实都真系几无聊，因为佢入边都讲到啊嘛，就系话即系一个嘅同途人嘅互动咧，例如话当你见到周围嘅人对你有啲咩嘅目光。你好唔满意嘅话，你当然可以做出一啲不雅举动啦。咁啊，甚至乎真系冇嘢无聊得过，就因为你作为一个嘅乞丐啦，无所事事到你可以开始同啲白鸽咧，系即系训练佢哋啊，做出唔同嘅事情啊。咁我见到有啲嘅图片，甚至乎你可以用白鸽咧嚟即系攻击途人添咁样嘅。咁啊，同时间都系带出我觉得一个嘅问题啊，就系、是、咧今时今日咧，大家即系可能真系好渴求咧，会系想体验一下唔同身份咧，就系、是、过生活。 系， 因为我谂即系你如果作为一个唔好话系乞丐啦，即系一个 homeless 嘅人啊，即系无家可归嘅人，我谂你都可能比较少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佢哋嘅生活系点样样啦。咁但系而家你可能可以喺游戏入边咧，就可以有机会体验得到啦。啊，即系我哋换转用另外一个身份角度去睇嗱，平时我哋可能咧就系一个叫做。施予者嘅身份啊，即系你行过，你可能见到一啲有需要帮助嘅人，你会掉低几蚊。咁但系你永远都唔会从佢嘅视点嘅角度去睇呢啲嘅事物噶嘛。咁而家咧，你就可以多个机会叫做去留意了解。不过咧，亦都令到我有啲担心嘅，就因为一款咁嘅游戏，嗱冇错，自由度系好够啊，或者你见到哇，好似真系好不一样嘅玩法，咁但係都可能玩得多啊，另类都系一种嘅黑板重复嘅游戏嚟㗎喎。 係，所以大家都有期待就係、是、啊，到底佢当中会有啲咩元素系比较特别嘅呢？因为如果你真系每日周街咁样去抌嘢啊，去撩人打架或者执垃圾啦，你唔会有好耐新鲜感去玩得好耐嘅。咁所以有啲人就传闻就话诶，佢一路推迟系咪其实加緊一啲新嘅元素，一啲更加癫嘅玩法喺里面呢？咁呢个就要留待即系三月先知道啦吓，咁啊当然头先提过你话，其实呢只游戏某程度上啊系有些少无聊嘅，咁但系最近咧其实有另外一只咧都非常之无聊嘅游戏咧，我觉得呢一只系更加我都唔知点形容，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因为咧佢就叫做 toilet simulator， 即系都系 simulator， 都系模拟，咁但系今次咧系 toilet 即系厕所啦， 厕所， 咁你睇到啲游戏嘅画面咧，系真系。 坐喺个塔度，等于你自己平时去大便嘅时候咧，你坐喺度望住嘅嗰个画面嚟嘅。咁咧呢个游戏玩咩咧？就真系玩去厕所嘅，因为玩家咧可以选择就系你 P 定系 Poo， 即系小定系大。咁就喺呢个基础上面咧，就可以透过你嘅，譬如小便啦，你要透过你个滑鼠咧，可以控制你即系小便嘅方向。咁啊，即系男玩家可能容易啲去明白啦吓。咁另外咧，官方就话呢个游戏咧有一个咧叫作弊模式，可以呼唤呢个大便鱼嘅能力。 哇！ 咁到呢个游戏玩咩咧？其实真系唔系好知。咁即系睇到啲先宣传嘅游戏度咧，就见到一位嘅男人真系即系用紧一个第一身嘅视角，佢自己去紧洗手间，去紧大小二便咁样嘅。咁而当中亦都有啲好夸张嘅画面，就系佢可以整到成个厕格咧都系你啲排泄物咁样嘅。咁但系呢一个游戏到底系玩乜嘢嘅咧？呢个真系未知道啊。 其实我见到咧，而家大家开发呢一类嘅游戏，因为头先阿生都讲出其中一个共通点就系咩咧？就系、是、用一个第一身嘅视角去玩。咁虽然可能呢一啲嘅游戏嘅设计咧，某程度而家嚟睇啊，首先 graphic 唔算话好出色先啦。咁啊，其次啊，感觉好似有啲模模聊聊咁样样。但系大家要知道嘅就系、是、可能佢潜藏底下咧嗰、那个嘅即系方向发展咧，就系、是、希望可能就有一个叫 VR 嘅元素，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慢慢咧，而家你玩嘅就可能就系话哦，好似纯粹系一个即系玩游戏嘅体验，但系咧慢慢再推落去嘅话咧，可能就系发展到咧用一个自身嘅经历咧去体验游戏啊，即系例如头先我哋讲啦，当如果个世界结合到 VR， 我哋讲紧嘅唔单止系视觉感受，系包括埋你可能其他嘅感官都感觉得到嘅话咧，咁呢样嘢就变得好不一样啦，因为嗱即系当然啦，而家我哋觉得话去厕所有咩好玩啊？但系事实上，你而家之所以去厕所，你唔会玩，因为你真系觉得喂，我唔可以玩太尽，会整污糟嘅厕所啊，甚至乎会搞到一镬泡，自己收拾唔到嘅残局啊嘛。咁但系当你发现，如果喺个游戏世界，你可以为所欲为啊，嗱，真系啦，我唔系话我自己中意吓，但我讲紧就话有啲人真系玩游戏玩得好尽嘅。假设俾个厕所你随便去入边捣乱啊，做咩都得嘅话，有啲人真系觉得可能好享受噶，即系唔知点解觉得哇好过瘾啊！我要整到个厕所周围都系咧，即系污糟晒啊！呢度又咁样样，嗰度又点样样，即系佢哋可能觉得一路玩嘅过程好兴奋。而大家再要再谂下，就系、是、当呢一样嘢结合到 VR 嘅话，你可以置身于其中，去切身感受你整污糟完之后呢一个嘅艺术咁样样。哇！咁即系可能变咗系好不一样嘅一种另类嘅玩法咯。 系，即系当然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咧，游戏某程度上就系填补你现实生活有啲你可能好疯狂嘅谂法，但系做唔到嘅。即系你打 GTA 都系啦，你现实好多嘢唔敢做，但喺游戏里边会做到啦。嗱，当然我哋要分清楚到底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即系你唔好捞乱嘅，呢个最重要。咁但系有啲嘢系咪可以即系喺个游戏世界里边条底线放多啲咧？即系拉后少少，等大家可以叫做轻松啲逃离一下现实嘅生活去休息一下咧。咁呢个咧我都觉得未尝唔系一个即系好嘅做法嚟嘅。咁但系当然啦，都系嗰句嘅，你做乜嘢咧都唔好过量，亦都唔好觉得佢系真，亦都唔好咧觉得咁样好似好过瘾，真实我又试下先。咁当然呢啲谂法就绝对系唔啱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啦，嗰啲咁嘅无聊 game 咧，咁其实我觉得玩系又无妨嘅，亦都我相信咧，你应该唔会玩得好耐嘅。嗱，遊戲咧有啲的確係可以好無聊嘅，頭先提過啲啦，即係做乞兒啊，喺廁所玩啊嗰啲咧，咁的確咧係有少少即係冇乜意義嘅。咁但係咧有時咧，我諗近年大家都會留意到咧，好多嘅教學咧，其實都可以透過遊戲、透過科技嘅發展咧，就去幫到手嘅。即係例如我之前都即係知道某啲中學咧，香港咧，其實都已經用緊一啲可能 VR 嘅系統啦，甚至乎一啲咧 App 嘅系統咧，就喺學校裏邊去玩一啲唔同嘅遊戲，即係 set up 咗唔同嘅 QR code 嚟 scan， 然後得到唔同嘅題目。咁然后咧就去解答一啲问题，从而就当中有个学习咁样嘅。咁都好多学校咧，其实都用紧呢啲嘅方法啦。咁啊，唔单止系学校啦，其实游戏商咧，包括一啲国家级嘅一啲嘅机构咧，其实咧最近咧都有一啲咁嘅动作啊。例如讲紧呢个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原来最近咧出现咗一只嘅游戏咧，系喺手机上面玩嘅，就叫做《绘真妙笔千山》咁样嘅。咁你听个名字都知咧，系同画作系有关啊。 冇错，因为咧呢个游戏咧就系以呢 一个千里江山图咧就为背景啊，以相似嘅画风啊、意境啊同埋山水咧，咁咧喺呢个游戏中咧就还原嘅。咁啊，玩家喺游戏入边咧进入呢个画嘅世界啦，就好似即系经历紧啊呢一个咧啊，即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嗰啲嘅山水咁样样咧。咁就唔单止可以体验到呢一个嘅即系千里江山图嗰啲嘅山水嘅怪奇啦，亦都可以咧逐渐咧去慢慢去解谜啊，去体验咧呢一个画中嘅心意嘅。 系，嗱你咁听咧，可能觉得哇会唔会好闷噶？大佬画、古画、识唔识噶？咁玩啲咩噶？咁可能你都会觉得系咪一啲传统嘅教育式嘅游戏咧？咁但系根据一啲玩过嘅人咧就话咧，喂唔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首先呢个游戏有三个主角嘅、一个系和尚，一个系少年，一个系画师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咧，你要喺现实同埋画嘅世界度穿插，咁当中咧，譬如你要揾翻啲主题里边嘅收藏咗嗰啲嘅谜语，咁你要透过一啲嘅即系方法去解谜啦。咁然后咧，当中有好多嘅即系条件，你可能都系要了解翻幅画本身讲乜嘢啊，背景系点样啊，然后先帮你揾到嗰个答案嘅。咁同埋咧，因为佢成个画面都系喺幅卷画上面咁样画咧，咁所以咧你有少少好似一路玩嘅时候，一路喺幅画上面游走咁嘅感觉噶。咁所以嗰、那个即系意境，老实讲系几高嘅，好少画系即系好少游戏系用一个咁嘅即系背景去做。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游戏咧就似乎系希望能够将首先画作更加通俗咁去介绍俾大众啦。咁亦都希望大家透过游戏咧，我谂就俾一啲年轻人啦、小朋友啦，更加了解呢一啲国宝级嘅画咧，到底佢里边咧系讲紧乜嘢，同埋到底佢哋嘅重要嘅意义喺边度啊？ 其实我觉得个构思系唔错噶，即系嗱，首先我哋今时今日咧，好多时候玩游戏咧都系追求就系话要呢一个真实，所以咧就加入咗好多即系 3D 啊或者 VR 嘅元素啊。咁但系我记得我之前都曾经同大家介绍过一款游戏叫做 Play That Inside， 咁咧嗰个咧就系就一个叫做咧日本一种嘅叫做动画风格啊。咁其实嗰个风格咧好简单，一啲都唔似系即系 3D 啊现实元素，反而就有一个叫做卡通 D 嘅路线。但系因为嗰个嘅画风啊，再加上游戏嗰个嘅气氛营造啊，个故事啊，令到即系坊间有好多嘅玩家都系高度评价嘅一款嘅游戏啦。咁今次咧见到即系故宫咧推出一款咁样样嘅游戏，其实首先啊，唔好讲嗰个游戏嗰个内换性系点先，我觉得先从呢一个画风咧，已经系可以叫做脱颖而出啊！即系会令人留下一啲嘅印象，因为嗱，好似例如话之前有一款嘅游戏叫做即系轩辕剑天之痕呢一个嘅外传啦，即系RPG 游戏啦。咁都系走一个叫做水墨画风格嘅一个嘅游戏嚟嘅，咁亦都系嗱，除咗系佢故事有趣之外咧，亦都系因为嗰个风格咧，令到有好多嘅玩家系留下一个印象，甚至乎系被誉为经典添噶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一类咁样样风格嘅游戏系一定有市场嘅。再加上如果你本身呢一个风格嘅游戏切合翻佢个主题，头先阿生有提过啦，就系呢一款游戏咧入边而家有一啲嘅解谜成分，而佢当然解谜。最重要啊，即系佢同一啲以往有别嘅游戏咧，就是、一个比较大嘅分别啦。就可以话系即系以往嘅游戏真系照住自己嗰个游戏个故事重心去出发嘅。咁但系呢一款游戏可能佢除咗系即系有自己的故事之外，亦都系想即使有个目的嘅，就系、是、达成希望你更加了解一啲即系中国嘅画作啊咁。 我谂呢个都系趋势嚟嘅，应该越嚟越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会出一啲咁嘅游戏。因为我记得其实博物馆即系我自己去。去过某啲可能喺唔喺香港嗰啲咧，其实好多时候都已经用到一啲互动嘅游戏去帮助现场或睇紧展览嘅啲朋友去认识多啲，即系可能会无端端你戴上嗰啲 VR 镜咧，会有个模拟嘅一个解说员咧话你听呢嚿系咩嚟啊，咁你又可以俾你扮晒嘢摸下个架噶咁样，咁所以咧里边嗰啲嘅条件咧，我谂个空间就好大嘅，可以即系点样去处理一啲即系本来可能复杂啲嘅嘢，但系咧如果你要人学识嘅话咧，咁游戏都真係一個真係幾好嘅途徑去做呢件事， 尤其是即係而家啲科技越嚟越犀利啊嘛！即係我覺得之前都有講過，有啲公司而家即係好積極做嗰個 hologram 啊，即係咩咧？即係簡單嚟講，就好似 Star Wars 咁樣啊， 現一個半透明嘅人喺你前面同你傾偈咁樣， 即係好似啊 Princess Leia 咁樣樣咧，突然間走出嚟咁。咁你諗下嗱，如果呢一種技術開始發展好成熟嘅話，嗱而家大家去唔同嘅博物館啊，或者唔同嘅展覽啊， 都有㗎啦，類似啲咁嘅嘢。 阿新有提過就係可能你玩。 QR code 啊，或者你按个掣，佢会出声，佢会介绍，佢会同你互动嘅。咁但系都只限于声音，就算系有画面嘅，都可能啊前面有个荧光幕啊，即刻打段片出嚟啊。我最新咧啱啱喺日本玩嗰个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嘅即系积木玩具铺头啊。咁样咧，你而家咧，我唔知阿生有冇见过，就系、是、你攞住嗰盒嘅积木咧，你行去个电视前面，佢有个镜头嘅，佢扫到你嗰个玩具有一个镜头扫到你嘅玩具嘅话咧，喺个盒上面咧。就会有嗰一个现成嘅积木完成品 立体， 以一个系啦立体，以一个嘅即系动画嘅形式去展现出嚟。 系， 即系假设你如果系一只飞船啊，咁有两架咁样样啦，咁有啲唔同嘅 LEGO 人仔咁样样咧，咁喺嗰个镜头底下，电视荧光幕入边咧展现出嚟嘅就系一个完成咗嘅制成品，甚至乎佢哋喺咧两个战机喺度不停咁样样互射飞嚟飞去追逐嘅。咁而如果当呢一个嘅技术咧再吹成熟的话，你慢慢看到的可能就已经不再是这个的电视荧光幕了，甚至乎可能是真的一个叫做 hologram 啊，或者其他科技就展现出来的。 其实都是因为我有朋友之前去日本看了一个展览，很有趣，他说入到那个所谓的展览室很小的、啊、即是可能一个四五百尺的一个房这样，全部都是一蹦蹦白色的墙，没有东西的，里面得将 一张纸粘了在一个即过胶的纸粘在一蹦墙上面，墙上面就有一个类似是一个曲咁嘅嘢，咁原来要点样睇到个展览咧？就系、是、你去到嗰度咧，你要利用嗰啲 VR 嘅镜啊，咁、你就戴咗落去，然后咧你只要行到埋去嗰个嘅曲度，然后你个VR 嘅眼镜接触到佢咧，即系扫到佢咧，就成个立体嘅一个创作、无端端就弹咗喺你面前，咁、然后当中甚至乎你有机会可以同佢互动，即系好似你摸到佢咁样嘅，咁所以咧，我谂而家就真系啦，艺术嘅形式咧特别唔单止净系话喺画纸上边，喺个摄录机里边，喺个相纸上边，甚至乎喺一个 VR 嘅世界当中，原来喺个空气里边咧都已经隐藏咗呢啲咁嘅画作。所以游戏机亦都系一样，游戏亦都系一样，可以帮到你咧系其实越嚟越多玩意，多咗越嚟越多嘅玩法可以俾你去即系参与当中。 系啊，咁啊，今日咧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